系咪叫系可以理解呢一个叫三权分立啦？ 呢个未足够， 系咪啊？咁跟住第十九条讲咩咧？就系有司法权同埋终审权，就系再重申一次咁，咩咁特别咧？ 嗯， 全世界都有噶啦，廿五条，唯一就系话法律上边人人平等， 嗯， 一律平等，咁就即系你特首， 包括特首啦， 就唔系超然啦， 系啦， 唯一就真系直接回应啦呢、這个讲法。跟住就系八十五条，咁有咩特别咧？ 嗯， 我睇完之后，行政。特别行政区嘅法院独立进行审判，咁司法人员嘅履行嘅审判职责行为不受法律追究。 都系阿 妈 系女人 嚟 噶啦，讲到尾都系。 即系根本呢啲系常识嚟噶嘛，对我哋讲。 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讲 check and balance 咧，即系咁当然要讲到其中一条咧，就系讲到阿特首如果佢系有渎职嘅时候，或者有贪污枉法嘅时候，咁呢一个法律系可以制裁佢嘅。 咁你真系唔系超然啦、 啊？系啦，咁 即系自打嘴巴 咧。我记得就贪争咧。即係所謂即係曾蔭權時代咧，就俾人哋揭咗出嚟，就係話又坐遊艇啊，係咪？跟住又去 私人飛機啊， 私人飛機啊。喂，其實嗰陣時佢自己係搞一個委員會嘅，去檢討呢個制度，究竟係點樣去制衡呢個特首咧？就呢、這個冇申報上面享用呢啲咁樣嘅好處咧，即係其實佢有個咁嘅獨立委員會咧，去做咗一個 review 嘅。咁之後咧，其實咧係其實對，即係嗰個反而嗰個法律上面制衡翻特首個制度上面制衡，因為特首咧係比貪真嗰陣時係更加緊添嘅。 係啊，因為在此之前，其實阿曾蔭權做乜都冇辦法去 check balance 噶嘛。 係啊， 但係所以咧，阿爺嘅詮釋咧部分係冇錯嘅、嗯。即係如果你公道啲講嘅話， 嗯， 香港雖然你冇寫行政主導喺即係嘅基本法入邊，但好明顯你睇翻咧，雖然你分開三個部分。但系立法权咧系最弱， 嗯 嗯，系， 即系冇 check and balance。 确实系啊， 因为第一，如果你外国嘅，你委任嘅部长，即系你主要官员喺香港，你系通过立法会噶嘛？冇，系咪？法官都好似部分有，部分冇、嗯，我都唔记得咗啦。嗰、那个都唔重要啦，因为你都唔敢唔通过啦，系咪啊？嗰、那个都系行礼如仪嘅啫，形式上你要做呢样嘢。但系特首可以解散立法会。嗱，佢个做佢个制度系咁啫嘛。第一次，我要解散。如果你依然三分之二通过，一系就签署法案，一系就自己辞职。屌阿水都会自己唔会自己辞职啦。咁咪过你个法案咯。如果真系再投多一次票，大哥，仲有你个分组投票咧、 嗯， 你嘅私人条例草案咧、 嗯， 涉及政府嘅政策要行政长官同意。 嗯、 喂，咁呢一个嘅 本身 要 好弱噶， 基本上系唔存在噶嘛，真系行政主导嚟噶嘛。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咩咧？所谓特首超然呢三权嘅意思，其实立法权已经被人阉割咗噶啦。 唔系，所以你话你咪你话咧，即系香港 而家你系连司法制度你都 challenge 啫嘛？例如姚歌平嘅诠释就系咁啊嘛，法官唔理解啊嘛。 有部分法官唔理解。 喂，咁李国能理唔理解啊？咁马道立理唔理解啊？系嘛？你係三分三個部分其實立法權咧係最 Q 弱，話俾你聽，喺香港嚟講。 咪事實上係啊，你如果你就係講立法權嘅話咧，你已經唔係話照搬英美制度啦，你 已經冇所謂嘅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。 喂，你英美制度點會咁契弟㗎，大佬？喂，點會就係話你有民選基礎嘅一啲議員啦？喂，即係連私人條例草案佢都係自己提唔到嘅。 喂，你个行政长官得689票， 啊、 喂假假地啊！就算你话喺香港直选嘅立法会议员啊，都有6%，即系例如话范国威啊，或者何秀兰嗰啲，喂都有2-4万票啊，大哥。 系啊， 喂我有代表性噶嘛、啊？喂，我完全个认受性同我权力系不成正比嘅。 系啊， 喂呢、這个先系问题嘛？而家香港嘅。 啊 喂，当我有公众嘅授权，我有公众嘅信托嘅时候，点解可能我会俾一个冇公众信托嘅人，或者得689票嘅人，仲系小圈子选举嘅人嘅权力系更加不成比例噶？ 当年嘅邓小平就系顺过你班反中乱港嘅叛贼啊嘛，所以先 你咪即系所谓行政主导，咪即系等于行政霸道咯？其实基本法里边系充分体现呢样嘢噶。立法会系冇卵用嘅，所以我呢一生人唯一嘅后悔就系你仲选立法会员嚟把卵咩？点会浪费青春同埋时间嘅啫嘛？ 正正就因为香港咧，点解嗰个投票率咁低咧？就是、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就系话你你点样身即系身水身汗去投票都好啊？喂，呢、這个人真系帮唔到你啲乜嘅，老实讲系。 You can't change anything。 啊，